司機唔該，東頭灣道99號啊。 哇，小姐，嗰度好危險嘅喎，夜媽媽你又咁靚女，你唔驚嘅咩？ 咁呢個我都知道，不過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驚？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幾多錢啊？ 你睇唔到個標嘅咩？99蚊3個月啊嘛，我哋明碼實價抵到爛啦、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淨係收 PayPal、支付寶同埋銀行過數嘅啫，仲有唔收貼士嘅。詳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惡夢驚心，殺到埋身。 嗰晚我瞓喺床上面，面向個天。跟住佢哋就攞起两把剑，哇！我好痛啊！你明明见到噶，点解你唔阻止佢哋啊？ 我唔想噶。 惨案人间不忘公义， 佢哋就喺床下底下面搜到一袋嘢出嚟，咁入边就有几个盒。咁呢个几个纸盒入面就有几个类似嗰啲保鲜密实袋，咁喺呢啲袋入面就有啲白色嘅晶状物体。之后啲警察就要我哋喺晒呢啲咁嘅密实袋上面要签我哋个名，要我哋签中文名、英文名，仲要喺啲纸盒上面都签，连外面嗰个大胶袋都要签。咁当然唔签啦，知道一签就大镬噶啦。咁奈何都系要签，因为佢哋揾支枪指住我哋个头。 听到话判40年啊，自己个仔要判40年啦。你嗰个感想系点咧？ 沉重、伤心咯，同埋点讲啊？我有生之年都见佢唔到噶啦。 新庄正版只此一家， 东头湾道99号，花家姐、艾丽丽、阿文以及一众专家顾问，逢星期三五晚上11点 ，www.radio99.tv 同你爆尽奇案猛料。 今日都幾開心啦，見到咧都幾多聽眾喺我哋嗰個 chat room 度留言啦， 唔知係咪奶 係啦，觀眾啦，唔知係咪奶色嗰個效應咧，魅力咧， 我覺得係麥， 係咪靚咧？ 麥當勞啊，因為麥當勞效應啫。 好似阿 Shin 咁啦，佢就話佢喺微博咧有啲知名度，可以幫我哋做宣傳，哇！多謝曬先， 即係嗰啲大 J 啊嘛，大 V 啊嘛， 係啦，因為我真係冇時間玩微博嗰陣。 你冇時間咩？ 真係冇，瞓覺都冇時間。多謝阿孫啊 ，OK， 咁啊有咩揾你幫手 ，OK， 咁啊頭先我哋講起呢個陽明山莊呢一單咧迷魂奶色殺夫案啦嚇，不論你以前聽過未咧，今日希望咧你都即係又帶啲新嘢走啦嚇，咁啊如果你未聽過咧，就會更加覺得呢單嘢咧真係好懸而曲折嘅，咁同埋咧就好多值得深思嘅地方，特別對於個判決咧究竟公唔公平咧，都仲有好多。即係值得去傾嘅地方啦， 即係多料到我有啲嘢都甩漏添啊！頭先我哋講到晏晝嘅時候，即係事發嘅當日11月2號咧，就佢個朋友 Andrew 咧就去咗 Robert 屋企 噶嘛，係嘛？ 咁其實佢入咗去做咩咧？搞咩咧？ 佢入咗去咧就同佢傾偈啦，有講有笑咁，同埋個女咧，同埋成班小朋友咧，同埋阿 Nancy 咧就喺度整緊啲奶昔啊、新地啊咁嘅食物啦嚇。咁然之後咧，阿 Robert 咧同埋阿 Andrew 咧。呢兩個爸爸咧，就分別咧都飲咗一杯奶昔，咁咧就由兩個爸爸嘅女咧，分別咧就喺個廚房嗰度咧拎出嚟嘅。 呢杯奶昔都係阿 Nancy 喺廚房 整嘅，咁然之後就話咧俾佢哋飲嘅。咁跟住咧就阿 Andrew 咧就話佢自己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有啲唔係好妥啦。咁啊究竟有咩唔妥咧？晏啲咧再交代一下，咁啊俾大家再諗下。究竟那杯奶昔是否有料到呢，或者是否直接導致 Robert 的死因呢，可以想一想。不過這個時候就要說回，好了，剛才就說拉了 Nancy， 是不是去到呢03年犯案，但去到05年6月才開庭，都幾耐喎，其實 點解拖咗咁耐呢？ 拖咗咁耐呢，咁原來呢俾佢呢保釋，即其實謀殺犯可以保釋呢真係幾少有，好罕見，都係咩作怪話？ 錢作怪， 錢作怪， 係咪真係好少有呢？等陣 通常你要保釋的那那筆保釋金是大到你不可能損失的、 嗯、 既然這麼大一般人都給不起、 嗯、 是這些這樣的超級富戶才給我們、 嗯、其實一會都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Nancy 這麼有錢， 為什麼 Nancy 這麼有錢？因為老公有錢， 是因為她老公有錢，但是因為講真的 Nancy 本身是一個主婦來的嘛、嗯、她是在家裡湊 三個，代代埋埋都有些司機的， 哇不是嘛，代到這麼多錢就奇了，但因為她就在家裡湊女而已，還有做下義工，她本身沒有職業的，那她老公突然死了，為什麼她又立刻有這麼大筆錢？ 我告訴你，我聽過就是說她那些朋友竟然有些很撐她，你知道她的朋友很有錢，是闊太來的，有人幫她籌錢的、 嗯 嗯、啊、但是究竟那筆錢有多少、啊、或者是之後的官司費怎麼來呢，這個就真的不是真的太了解那些錢的， 其實呢都有個原因的，因為她老公呢在、本身這些人一定買了保險、嗯、買得很大的，她的賠償是9000萬，咁當時她老公死了的時候呢，其實都還未知她老公的死因是為什麼、啊、但是這筆錢呢個受益人都是 Nancy， 所以她其實呢很快已經拿到這一筆保險金， 即是老公一死了但是未證實到是不是她殺的， 但應該不合理、 但是她都可以拿到，因為她的受益人是她的嘛， 她我所了解的就是她應該全部身家都有成億的，那那個保險金大概是5000萬左右、 嗯、 但是那5000萬保險金呢，這單案未審結，她不應該會給到 Nancy 的，她應該用到就是 她老公其他那些資產那億， 但因為她那億幾呢，即是她屬於自己資產的 Robby 的資產那億幾呢，就分給三個仔女，除非她動用她的仔女那些錢、 嗯、 但是因為其實呢就即是法律上就一定給了三個仔女，就不會過 Nancy 手的， 我們一會兒再研究一下錢在哪裡來、啊、這個都真的不是很了解，但不如我們即研究一下，譬如一些公開了現在法庭上那麼多資料，聽一下整個案情，你究竟覺得呢 Nancy 呢應不應該判這個謀殺罪、誤殺罪還是無罪呢，這樣今天可以呢多些討論的。去到2005年6月開審的時候呢，原來當年呢這個 Nancy 呢就當然就不會認謀殺啦，就告他謀殺，咁佢唔認嘅，係咪？咁啊，律師就想幫佢打咩呢，就打呢一個呢，就係話佢因為精神有問題，或者英文叫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啦，即係佢精神有問題而令到佢呢就作出一個誤殺嘅行為嘅。咁、 嗯、 但係呢就謀殺死都唔認㗎啦，死都唔認㗎啦。咁然之後呢就亦都要面對審訊啦，咁不過呢個時候呢就可以即係喺個庭裏面其實披露咗佢哋好多背景啊嗰啲嘢啦。呢個時候呢就想同大家講少少咧，透露少少，究竟呢一對夫妻佢哋嘅相識經過呢一段路係點樣走過嚟嘅？即係由可能相戀到而家咧，即係大家咁恨對方嚇、啊，然之後導致即係自打一方，即係呢個 Robert 咧係死亡嘅。咁究竟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嗰、那個關係係點咧？不如我哋講下佢哋點樣相識先。 每段愛情嘅開端總係美好，總係浪漫。時光倒流到1987年，芳華正茂的 Nancy 和年青有為的 Robert 在一個加勒比海的度假計劃之中邂逅，很快墮入愛河。 Robert 家境富裕，還是運動健將， Nancy 樣貌清秀，有藝術氣質，他們大家互相吸引，沒多久還結成夫婦。 Robert 和他家的關係不好，沒得到任何的經濟援助，当他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的时候， Nancy 曾经试过一个人兼任三份工去支持对方，到后来 Robert 终于成为一位金融财俊，大富大贵， Nancy 这位糟糠之妻可以说是他背后一个重要的女人。 1997年 Robert 被调派到香港工作，全家亦移居到阳明山庄，年薪过100万的男方令到太太可以过住很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方面，两夫妇就越来越大鸿沟，直至有一天感情的伤口严重发炎，溃烂甚至致命。 等Sir有没有什么听到这些爱情故事，有没有想起自己那些即是以前的、些爱情的经历、啊、 实不相瞒的自争、 啊、为什么、啊、 为什么这样 说、啊、很厌恶说 何出此言啊！ 非常之粵語長掩飾嘅浪漫， 都總會有呢啲咁嘅即係浪漫嘅故小故事噶嘛。初戀啊！ 你咪打算講下你嘅浪漫故事？ 我會喺另一個節目講嘅，同埋你嗰啲啊嘛，係咪先？大家講啊，一齊講。喂，咁即係講翻 Robert 同埋 Nancy 啦。咁原來咧就喺幾時啊？1987年咧就已經係相識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就2年啦，就結婚啦。咁都幾情投意合喎，好快即係一拍即合。 哇，咁你講真啦，筍盤嚟嘅喎，一個咁上進咁叻仔。其實 Robert 本身屋企有錢㗎，只不過可能即係佢同佢爸爸嘅關係就唔係幾好，我唔知點解唔係咁好啦，可能佢係比較反叛啲。但係佢呢個叻仔嚟嘅喎，佢當其時佢讀書嘅時候，其實佢讀 MBA 喎。咁咧，阿 Nancy 可能諗下，哇！呢個真係好仔嚟嘅喎，又好有前途啊！嚇，如果大家即係將來結到婚，都係一個好好嘅對象啦。咁我不惜打三份工去撐你，直頭係預長片嚟㗎啦。 你成日都係講錢嘅，真 係。唔係，即係我意思係佢咁努力。 你唔俾人哋真係真心相愛，成日講。 我相信佢係真心相愛。 得啊，你個思維有問題。成日都 我覺得，佢真係覺得呢個男人好好啊，因為有上進心啦，而且應該對佢係好好。即係講真，一個女仔，如果你嗱，你自己有上進心，如果你對佢，你對佢唔好嘅話咧，佢唔會幫你噶嘛，係咪先花姐？係 啦，咁不如睇下 Robert 個樣啦，即係一表人才，第八張相係啦，咁啊一表人才嘅， 靚仔嚟㗎。 咁啊加埋呢套西裝啊，個美林高層嚇，去即係一路咁樣捱到即係個老公有咁嘅出頭日，哇年薪有咁多講錢嘅話咧，就真係梗係開心啦，自己又喺度。即係享受啲少奶奶生活啦，淨喺屋企咧就湊仔啊咁樣。 湊仔好辛苦㗎都。 湊仔咁，但係工人啊嘛，工人湊啊嘛。咁同埋咧，即係可能佢都覺得即係大家係捱出嚟嘅呢一對關係。咁我諗佢都會幾珍惜啦，係咪咧？即係通常你如果大家係捱過嘅，咁應該即係就算出軌嘅話，你始終。即係對於身邊嗰個，你都會有份獨特嘅感情喺度。 其實通常呢啲咁嘅故事咧，出軌嗰個一定係男方噶嘛。即係之前係冇錢，咁啊老婆啊幫你捱咗啦。咁佢而家出人頭地啦，揾咁多錢啦，係咪先？咁梗係即係錢多女多啦。即係通常呢啲故仔都一定係男方出軌嘅喎。但係喺呢個故仔裏邊又係唔係咁咧？ 呢個故仔就有啲唔同嘅。咁啊，今次即係其實我都想講翻咧少少啦，唔好嫌我講得太多。即係其實咧，我有一對朋友咧，佢真係一個完完全全咧，好似佢哋嗰個。情景嘅，即係又係咧出現咗問題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互相咧就好多猜忌嘅，好多猜疑。咁咧，其實我就做咗個兩頭蛇喺中間咧，即係我又聽嗰個 呢個你成日做嘅 男方講啦，跟住又聽個女方呻啦。咁其實兩邊咧發生緊咩事我都知嘅。咁原來入邊咧有好多情節咧都好似。咁我懷疑咧，其實好多夫婦之間咧，原來都可能係有呢啲問題出現嘅。咁究竟咧，即係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呢個故仔就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思考一下，會唔會真係有人嚇？唔知啊， 咁 sad 嘅你講到，我相信呢個故仔係你， 唔係因為我聽過我身邊真係現現實實。你而家你聽人哋嘅故仔，即係好似好遙遠咁，但係原來即係你身邊真係有呢啲咁嘅故仔嘅，只不過真係未出事嘅啫。 呢個女仔，呢個故仔係呢個女仔，呢個故仔入邊其實有好多典型嘅婚姻問題嘅， 冇錯啦，中年危機嗰啲問題啊。咁啊，頭先就講到佢哋最初嘅時候就係梗係如膠似漆啦，同埋好快咧就生咗三個小朋友添。咁啊，但係就究竟係咪真係可以一路咁開心咧？咁啊，梗係唔係啦？都唔會出現呢個兇案啦，係咪先？咁究竟之後啊，佢哋嘅感情啦，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咁我哋喺呢度咧，要聽一聽先。 美林嘅高層簡崇樂 Robert Kissel 不幸喺沙士嗰年命喪妻子手下。其實佢同 Nancy 嘅婚姻早喺出事前嘅幾年已經俾第三者嘅病毒入侵。Nancy 被 Robert 發現有奸情。Robert 曾經試圖挽救婚姻，仲寫過唔少情書俾對方。 我唔介意你有時對我發癲，但你成日對我好似外人咁樣，甚至好似唔存在嘅一樣。你唔好再要我受呢啲咁嘅折磨啦。希望你早啲翻屋企啦。我哋一齊再諗一諗我哋嘅將來。愛你 ，Robert。 不过在庭上 ,Nancy 就说自己老公表面上是个君子，实际上终日虐待他，简直当他不是人。 他令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个妓女一样，我们之间就只是剩下性暴力和第二朝早的金钱交易。 至於情夫 Michael 就是一個令他得到喘息空間的感情出口。 他了解我，懂得跟我溝通，為我付出無條件的愛，他是真正帶給我快樂的人。 在案發前 Nancy 和 Robert 的關係已經處於破裂的邊緣，只是爭最後的一條稻草就足以摧毀一切。 就是這樣了，就是個女方咧紅杏出牆，所以話我好似我 friend 嘅故仔就一模一樣。女方紅杏出牆，男方咧就糾纏不休，係啦，咁啊又好憎對方， 明知咧佢誒嗰所謂咩啊偷偷食啦，咁跟住咧又好唔誒甘心去放棄，未必真係愛對方啊，佢又有啲唔甘心，即係覺得而家我冇理由會俾你飛， 唔應該輸， 係都我飛你，係啦，即係會有啲咁嘅心態。 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人之常情，喺呢單 case 裏邊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咁嘅感覺。 係啦，咁因為同埋喺呢段關係裏面咧，咁始終阿 Robert 係賺錢嗰個人啊嘛。 嗯， 你有咁好嘅生活，係啦，有咁好嘅生活，咁奢華嘅生活，都係我俾你噶嘛。咁、會唔會即係本身佢有啲恨意喺度，即係覺得你而家竟然咧走去即係嚇勾佬咁樣？咁 其實可能更大嘅原因就係覺得點解咧？即係佢覺得佢即係可以俾到你嘅嘢俾曬你，一個好老公嘅形象，一個好老公所有嘅條件，佢都幾乎有齊。即係有外表有錢乜都有，又對你好好，佢會覺得點解我會輸呢？ 咁你講起外表就係好多人咧表裏不一啊嘛。咁嗱，我哋不如睇個表先，第十一定係第十咧？第十一啦，十一可以搏一搏咁。啊啱啦，俾我搏中咗。呢個表裏面咧就講到 Nancy 咧，佢眼中嘅婚姻係點，同埋 Robert 眼中嘅婚姻。嗱咁啊 Nancy 咧就啱啱咧就俾個假遮住咗，你唔緊要睇到啦。咁啊 Nancy 就話咧，根本啊 Robert 咧。表面上就是一個才俊啦，即係又好似啊好風光啊，或者好先生啊。實質係點咧？暴君嚟嘅。翻到屋企咧，就咧成日咧打佢啦。然之後咧就虐待佢啦，性虐待喎。咁啊，頭先聽到幾淒厲噶啦。咁仲要係逼佢肛交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喺佢生仔之後咧，咪走曬樣嘅身形。跟住就開始咧就係逼佢玩肛交。咁同埋咧就晚晚都需要。跟住令到佢咧就覺得真係頂唔順啦，係好憎呢個男人咯。咁 喂，但係咁喎嗱，呢一樣嘢咧，全部係阿 Nancy 咧 就 一面之詞嚟。 當然啦， 因為基本上咧死者當然冇得講啦，但係就都冇朋友係證實呢一點嘅喎。即係冇朋友證實到話阿 Robert 咧係一個即係個性格上邊係有咩問題嘅人啊等等等等。 朋友嗰啲啱先講啦，而家先講下阿 Nancy 啦。頭先就話成日打佢啦，成日虐待佢，性虐待佢啦。仲有一點咧就係佢覺得佢咧就係唔係覺得係佢有啲例子嘅，就話佢成日咧虐打佢個女。譬如試過咧，佢個女咧就唔乖唔接屁咁啦，佢就咧韞佢個女喺房，就唔俾佢出嚟食飯咁樣，或者咧係去拳打腳踢佢個仔啦。咁同埋試過咧。就因為佢生仔嘅時候咧，阿 Robert 啱啱就要去公幹，咁然之後咧就叫阿 Nancy 落咗佢，咁跟住 Nancy 梗係唔肯噶啦，佢就一拳咧就想打埋佢噶啦。 佢又唔係叫落咗佢，佢係佢快啲催生嘅。 催生 ，sorry， 催生。咁跟住咧，佢就一拳咧就打咗埋佢啦。咁然之後就打咗落埲牆度，即係個暴力狂嚟噶。 即係嗱，但係大家要明白啦，佢哋嗰啲揾得咁多錢嘅金融財進咧，其實係面對住好大壓力嘅。通常都冇人做到退休，做幾年就走噶啦，因為個壓力實在大到咧，朝頭早翻七點，夜晚可能翻收一兩點，唔係淨係個時間咁長，而係面對嗰個壓力啊。因為追數追得好勁，同埋一個錯誤嘅決定。可以玩完噶嘛？ 咁大家當然會話啦，即係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啦，等 Sir 都有壓力啦，係咪啊？即係做報紙，你估唔到壓力係咪先？成日去趕稿咁樣，咁當然 即係你意思係等 Sir 翻去會唔會打老婆咁啊？ 即係變咗係咯，你做呢啲咁嘅嘢時候就會有人話你啊，咁又唔見我係咁係咪？咁啊，當年你賺得多錢啦，我就有壓力之後都賺唔到錢啊，就重大壓力。咁啊，再睇翻頭先嗰張flip 先，係啦。咁就其實阿 Nancy 仲提到咧，就話佢個呢一個老公咧，仲係咧成日咧就去上網咧就揾啲咧同性戀咩 party 啊，或者係去台灣揾同性戀啊呢啲咁嘅字眼喺電腦嗰度 search 嘅。呢個又有啲奇嘅， 即係話有同性戀傾向嘅。 因為及後咧，因為咧其實都要講翻啦，就係點解好多電腦嘅資料後來揾得翻出嚟咧？其實咧就因為阿 Robert 知道咗阿 Nancy 有外遇嘅時候咧，其實佢有一段長嘅時間係揾咗個私家偵探咧， 係 去查佢嘅。咁嗰位私家偵探咧就喺佢哋屋企裏邊嘅所有電腦咧都裝曬呢啲嘅 間諜軟件， 係啦間諜軟件，所以就知道曬佢哋嘅 email 往來啊等等等等，就係上網 search 啲乜嘢咁樣。其實咧頭先所講 Nancy 話 Robert 咧曾經即係 search 呢啲咁嘅變態嘢啊，咩肛交啊、同性戀啊之類咧，其實只係其中兩日啫。 哦、 即係幾日只有兩， 但係無端端一個人好人好者會唔會 search 啊？但係等常嗱，我哋呢啲做資料搜集你知啦，有時真係會寫隆胸咁樣打隆胸咁多，就 想 隆胸咩？啱啱做嗰集節目佢係講隆胸啊嘛，咁真係唔係有好多原因會打嗰啲字噶嘛？可能真係突然間諗起嗰個話題，想了解一下都得嘅啫，博行。 所以佢只係其中兩日有呢啲字眼啫喎，係咪可以解釋得到？其實佢未必係有呢個真正嘅興趣咧。 根本不是，你怎么会两天呢？如果有长期都喜欢找的啦， 即是间不中就会看下的啦， 一看下就砌下去 了，對。所以其实他只有其实 很少的即是记录是说他有找了这些字眼，其实有些不寻常的，甚至怀疑呢有人呢是捏造这些记录。 但是不要理啦，你打过这些字呢，那人家控方就当然是拿来辩方来控方，就拿来做这个即係理由噶嘛，即係如果 Robert 曾經打過呢啲字，辯方啦，係啦，即係話你 Robert 你都應該係即係本身係有問題嘅，真係咧對個老婆唔好之餘，仲有你嘅啲性變態嘅。 似乎喺打呢個間官司嘅時候咧，阿 Nancy 咗用嗰個理由咧，就係、是。都幾醜化嘅老公啊！不過無論係咪真事先啦，就總之係令到老公嘅形象咧，同佢表面嘅形象咧，完全係相反。 係啦，咁同埋佢亦都講過咧，頭先嗰張 flip 有講過咧，就係話佢咧就話佢老公咧就成日咧都係酗酒啦，同埋咧濫藥嘅，就已經讀書嘅時候已經係食嘅 cocaine 啦咁樣。咁同埋咧就話佢咧點樣令到佢老公咧就誒唔好咁暴力咧？佢自己承認㗎嚇呢個嚇，佢不嬲咧都喺嗰啲飲品嗰度咧落藥㗎啦。就落啲鎮靜劑，就令到佢咧 鎮靜啲， 鎮靜啲，鎮定啲，係啦，唔好打我，唔好虐待我咁樣咯。 最緊要夜晚唔好搞我，係咪咁啊？ 係啊，我諗嗱，如果佢真係佢自己認咗嘅呢個，咁同埋即係阿老公咧，原來咧佢一直咧都唔係一直嘅後期啦嚇，佢就話佢都同佢個私家偵探講過咧，佢知佢老婆咧又去啲嗰啲威士忌嗰度咧落嘢。因為佢試過飲完之後咧 ，wing wing 地， 佢應該覺得嗰啲味道又唔同曬。咁當其時咧，佢同私家偵探嗰陣時候，大係2003年嘅八月，即係案發前嘅大概3個月左右。之但係咧，嗱有個心態又大家要知嘅就係，佢雖然咁樣同嗰啲私家偵探咁講，亦都懷疑個老婆，但係個私家偵探就會俾翻啲 advice 佢。喂，如果咁樣嘅情況有啲唔尋常喎，你應該點樣做？佢冇聽到，點解咧？因為佢反而係覺得佢自己咧，去懷疑佢老婆咧，佢有啲內疚。 係啦，佢覺得 唔應該懷疑， 唔應該查咯。即係佢係咁講啦，就話即係呢一個係邊個講咧？我哋睇下第十嗰個表先，十一啱啱，唔好意思，啱係啦。呢、這個嗱，咁你睇私家偵探咧，佢係懷疑過啦，咁同埋咧又叫佢咧去查，咁佢咧就唔肯冇查到，咁啊呢個私家偵探口供嚟嘅。咁另外咧，佢個朋友咧，David 啦，或者個 No 啦 ，NOH 嗰個咧，佢咧就話原來 Robert 咧一直咧，因為密友嚟嘅，兩個好 friend 嘅，一直都同佢講咧話我婚姻咧出現咗紅燈啦，咁同埋咧。佢打算離婚啦，即係一拍兩散。但係咧，佢似乎都對佢老婆幾好喎，諗住咧就俾好多，盡量俾多啲錢去使啦，即係等佢有個保障。同埋咧，佢就好錫啲仔女嘅話佢，唔係啊 Nancy 口中嗰只咧虐待子女嗰種啦。咁就係話佢成日咧都提住啲仔女啦，同埋諗住咧離咗婚之後咧，都希望咧可以咧見翻啲仔女，成日同佢哋一齊，唔希望俾佢老婆咧攞咗啲仔女走。 即係佢想攞翻撫養權添。 冇錯啦。咁另外咧呢、這個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口供咧，就嚟自佢哋屋企嗰個菲傭啊。你知通常咧屋企嗰啲私隱咧好多時咧就啲 知得最多嘅， 知得最多噶嘛，所以有啲人 其實我屋企嘅菲傭應該唔知道，因為我講廣東話噶嘛。但係佢哋講英文咧，所以佢就知咯。 可能佢識聽你唔知 道。咁有時啲表情啊，你鬧交嗰啲都大聲啲，都肯定知道你哋感情好唔好噶啦。咁啊，菲律賓嘅工人咧就話，原來咧佢其實佢真係冇明顯見過 Robert 咧虐待阿 Nancy。雖然見過 Nancy 咧就斷手斷骨啊咁樣，即係有崩帶咁，但係佢冇明顯見過佢虐待佢啦，亦都冇明顯見過佢虐待子女啦咁樣。咁曾經試過咧去布吉嗰度咧。就個仔女咧，佢個女咧就整傷咗個手嘅，咁跟住個工人咧就話，即係阿 Nancy 咧個口供咧就話係因為佢老公打傷佢個女，咁但係工人咧就話，梗係唔係啦，佢兩個同個佢同佢家姐同佢個妹喺度玩嘅時候整傷嘅咋，邊度係佢老公打佢啊咁樣咯。 哇！咁樣種種嘅即係呢啲證人嘅口供對阿 Nancy 所講嘅嘢咧係投以不信任票嘅。 咁但係咁喎嗱，其實阿工人咧又講過咧。佢哋成日鬧交係鬧咩咧？就阿老婆咧就話啦，話佢個老公咧太過暴力，即係佢都聽到佢哋有呢啲咁嘅説話。咁會唔會其實反映真係老公係有暴力傾向？ 即係可能拉埋房門先抽佢咁樣。即係平時喺外人面前咧就唔會嘅。 咁但係平時其實都會嗌啊，成嘅咁工人係咪都會聽到咧？ 咁你有傷痕噶嘛？如果受咁多暴力？ 哦，咁又係喎。嗱，曾經有個私家醫生咧就話阿 Nancy 咧係去驗過傷。即係喺事發之後咧，就驗過傷，咁即係佢就佢樣啊表情啊非常之痛苦，好似受咗好重傷咁。但係真係幫佢驗傷嘅時候，發覺其實好小事嘅啫，即係冇咩傷口，冇咩受過虐待嘅。 但係呢個 Nancy 似乎咧就係喐啲就睇醫生啊，又睇一間骨科啊，一間又外傷啊，一間咧就去睇精神科啊咁樣。成日 佢哋有得 claim 噶嘛，咁高層嘅， 咁佢點解大把錢添？咁佢成日咧睇醫生啊，攞唔同嘅。 藥物啦，翻屋企啦，咁其後亦都話咧懷疑咧，唔係懷疑啦，即係喺解釋到咧，就應該係落過一啲佢攞咗翻嚟嘅藥物， 即係擺咗落去，佢自己扮有病去睇醫生而攞到翻嚟嘅藥物。 係啦，咁佢係自己食啊，定係啊有心去毒個老公咧？ 定係即係佢其實落嗰啲藥嘅目的，可能只係想個老公即係。真係唔好有暴力嘅傾向，唔好打佢啊，唔好搞佢，咁所以就等佢，不如你瞓覺啦，咁樣係咪咁簡單咧？ 咁啊， 依個就佢自己講啊，但係我反而覺得咧，因為佢同個情夫咧成日喺屋企打電話，依入入，佢又驚個老公知，咁啊俾啲藥佢老公食咗之後咧，就方便佢打電話去傾，冇人搞佢。 啊， 但係如果你老婆成日咁樣毒你，咁你跟住又成日飲咗佢啲嘢之後，你又嗡下嗡下，你冇理由即係。咁耐都唔懷疑佢，或者係夠膽飲佢啲嘢啦。 以後講咗呢個羅伯極度愛佢老婆， 但如果咁樣睇，真係極度愛佢老婆，就並唔會 極度愛老婆，跟住又用呢個性虐待嚟到表達佢愛。 咁呢個全部 Lance 講噶嘛？呢啲 即係你認為佢係冇，即係冇應該冇性虐待過佢，係咪？ 冇證據， 冇證據。OK。 因為甚至乎咧喺即係嗰個事發之後咧，即係發現咗屍體之後咧，阿 Lance 咧就拒絕去醫院驗傷嘅。咁如果你身體上面真係有一啲傷痕，甚至俾人虐待過，你冇理由去拒絕 嘅 噃。 依個係唯一對佢最有利嘅證據，佢都自己放棄。 嗯，咁一定有原因啦，係咪？ 咁究竟係咪即係可能係打下佢，未必係真係咁誇張去肛交，要求肛交，或者係做啲佢真係好唔情願嘅嘢咧？咁會唔會佢誇大咗咧？唔知嚇。咁但係呢度咧，頭先你講到情夫一定要交代一下。佢幾時識到呢個情夫呢？咁原來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佢咧就因為阿 Robert 就要留守喺香港做嘢啦，咁啊高層唔走得啦，跟住一家大細咧，你知嗰時好多外國人都走啦，走啦，走得就走啦。咁佢哋翻翻去咧美國嗰度咧就去生活，咁啊帶埋啲小朋友走。咁去到美國嘅時候咧，就有個情夫出現咗啦。咁呢個人咧原來就係、是。整嗰啲 影音設備 嘅嘢嘅，咁啊俾張相大家睇下先，咁就13嗰張相啦， 靚仔呢個 就係 Michael 就係佢依個情夫啦， 靚仔到 咧，相當之健碩嘅一個。 即係如果你用健碩嚟到形容，我會對於你嗰個審美眼光係有啲懷疑啦嚇。即係不如問一問鄧 Sir 啦，大家中立啲，唔好話我即係有偏見。鄧 Sir 靚唔靚仔呢個？ 過得去咁啊？ 唔係啩？咁厚道嘅。 我同你講唔係睇樣嘅咯。你知唔知啊？因為阿 Michael 咧，佢就 好厚道啊，鄧 Sir 離過婚兩次嘅。咁當時阿 Nancy 又好空虛啊嘛，係咪先？老公就成日掛住做嘢啊，即係朝七晚十二咁樣都冇時間陪 佢。嗱，我 buy 你話佢空虛，即係，但係你話佢靚仔，我真係點都接受唔到。 都同佢講樣嘅咯。 同埋呢個 Michael 咧，其實咧就係佢喺2000年嘅時候第一次去美國翻去度假嘅時候已經認識咗。 即係已經之前識㗎啦，即係舊相舊唔係舊相，未嗰時未有即係發生關係嘅。咁啊，去到2003年嘅時候咧，終於咧。就當咗佢一個避風港咁樣啦，即感情嘅避風港啦。咁就同埋對方又好似好了解佢，哇！呢一種即係愛情裏面啊，好空虛、好失落啊，咁又可以俾到啲安慰佢啊。 所以話追女仔咧，其實錢係梗係重要啦，係咪先？但係其實時間係最重要嘅，得閒啊，即係得閒喺佢側邊係咁講，係咁講，咦吟吟咦吟吟咁咧，你即係肯定會成功 嘅。仲有啊，呢個 Michael 咧係相當之識講嘢嘅。咁因為咧喺阿 Robert 嘅電腦咪有間諜軟件嘅，咁所以咧就睇到曬阿 Michael 同呢個阿 Nancy 之間嗰啲情慾嘅短信。咁中間係講咩咧？例如話阿 Michael 就會話：，唉，我有時真係好想同啲顧客講，你哋唔好阻住我去想念阿 Nancy 啦咁樣。我真係好想同佢傾偈啊！冇得同佢傾偈，我真係覺得咧好唔開心啊！我覺得好悲傷啊！咁樣即係講啲咁嘅説話俾阿 Nancy 聽，就氹佢嘅， 冧唔冧啊？翻家姐，如果 冧，冧佢啦，梗係冧啦！ 即係有人話我而家放低曬所有嘅工作， 即刻乜都俾曬佢。 翻家姐，我先想同你傾下偈咁。 成個99呢個節目俾埋佢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啦，即係喺嗰陣時候佢就真係。大家係一拍即合咯，就所以就可以發展到一段嘅感情關係。 咁但係因為佢如果同嗰個即係所謂情夫阿 Michael 咧，一拍即合咧，亦都反映出咧佢同佢丈夫嘅感情係有啲問題嘅。如果唔係，就唔會咁容易即係去咗另一個人嘅身邊啦。 即係有拉又有即係有 push 有 pull 嘅 factor 一定有嘅，兩個都會有嘅。咁同埋當時咧，就呢一個 Michael 同佢咧，就經常咧都長途電話去大家談情説愛嘅。咁試過咧，一個月裏面咧係打50多次長途電話，咁即平均一日係裏面係 打日幾啊？次幾 嘅電話， 一日一次其實好少嘅啫， 一日一兩次。咁同埋每一次係傾好耐電話，電話費咧係好誇張嘅。咁同埋呢啲咧，全部咧 都俾阿老公係知道曬嘅。即係已經 check 到曬，因為 其實啦，老婆 Nancy 已經好醒啦，開另一個電話打噶，佢唔係用平時嗰手提電話噶。 冇錯啦，咁但係咧， 帳單仲係寄去佢做義工嘅學校嗰度，唔係寄翻屋企。 你知唔知啲老公一查啲老婆，即係唔好話未必係攞人老婆查老公嘅，真係可以乜嘢都知嘅。你根本你有個軟件喺個電腦度咧，即係我頭先我講我個 friend 個故仔啦，即係佢個老公會同我講話，你知唔知佢咧同人哋講埋啲好淫賤嘅嘢啊？ 佢點知㗎？ 因為就係有間諜軟件咯，睇到曬噶，即係好。其實我同佢講，我話其實不如你唔好睇啦，好唔好啊？即係你咁樣，你係不斷你傷害你自己咯。你不如當唔知算啦。你一係就離婚啦嚇。你咁樣你不斷去睇佢，真係好殘忍咯。你揾把刀刉自己大髀， 越睇越傷心。 係啊，咁但係又忍唔住去睇啊，又要揾啲罪證啊，咁你咪真係嚇變咗係好難受咯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情景之下咧，就去到2003年啦，就11月2号啦，咁啊星期日当日啦，咁究竟当日呢个命案嘅日子咧，系个内情究竟嗰个过程发生咗啲咩事啦，同埋之后咧，究竟阿 Nancy 咧，佢嘅辩护律师系点样同佢打呢个官司咧？点解最后咧会输咧？有好多即系疑点喺中间，大家翻嚟我哋一齐慢慢分析啊！ 佢写一段 尾树图，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